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4月19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六日考察离港， 港岛部分地区凌晨电压骤降，引发多宗被困升降机事故。 卫生防护中心指本港新冠病毒及流感活跃程度上升， 苏丹进入临时停火时间，但据报首都战火仍未停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1，早晨各位观众听众，你哋听紧嘅系千禧年代。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大家讲下有关于电动车，会唔会你自己都系啲电动车嘅司机咧、车主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因为咧而家咧即係為咗鼓勵啲市民多啲用電動車啦，政府嘅停車場咧充電嘅服務咧係唔收費嘅咁。不過咧，環境及生態局嘅向立法會交嘅文件咧就提到，就話原本咧定咗2025年開始咧喺政府停車場咧係徵收呢個充電費，咁而家就話啦會加快嗰個嘅為咗加快咧呢個充電服務市場化嘅步伐啦，就會提前啦，提前為政府嘅公共停車場設置電動車充電器嘅自動繳費機咧，咁時間嚟講咧，就比原定時間咧係早咗一年幾啊。咁而家首階段嘅工程咧，已經喺其中一啲嘅停車場嗰度咧展開咗啦，預計今年上半年測試，就話配合最快今年下半年開始逐步喺政府停車場咧都係徵收呢一啲嘅充電費。你自己點睇咧？作為如果一啲揸電動車嘅人士嚟講，喺政府停車場嘅充電服務開始慢慢要收費啦，亦都係提早咗嘅，比原定目標原本係預2025年嘅，而家就話最快今年下半年開始逐步收啦。你自己點睇？1872311，請多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有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陈斌。头先提到话，早咗或者即分阶段咧，早咗会喺政府停车场咧收呢一啲电动车嘅充电费嘅。点睇呢一个嘅决定咧？有冇需要系提早咧？又 嗱，而家咧就喺政府停车场咧，好多时都系有个慢差俾啲车主嘅。咁停低架车咧，又顺便差埋电。咁即系话停车场嘅费用佢哋有俾啦。跟住而家就唔使俾充电费嘅。咁将来咧就要俾埋充电嘅费用。咁当然喺即系我哋成个香港嘅充电桩嗰、那个普及化咧系未系太普及嘅情况之下咧，有好多车主其实依赖紧政府嘅充电桩嘅。咁就若果系政府打算收费咧，我都希望即系私人嗰方面系可以有快啲嘅发展啦。咁另一方面喺而家政府停車場多數都係慢差，咁若果要收費嘅話咧，我都希望政府係有翻啲快差啦，咁就讓車主到嚟時可能排到嘅時間會短啲，咁俾嘅停車場費用又會少啲啦，咁去可能15分鐘、20分鐘佢哋充完就可以走啦。咁所以今次要收錢咧，我相信對部分車主都會有啲影響嘅。咁但係咧，整體上都實施一段時間，而電動車嗰個增長嘅速度咧，其實都相當之快嘅。即係由初初2018年咧，只1.1%嘅電動車啦，去到而家50%嘅新增車輛咧，都係電動車咧。咁可以見到其實電動車嘅普及情況都相當之理想嘅。咁相信呢個收費對於電動車嘅增長唔會有太大影響，不過就市民用嘅充電裝咧，就希望政府可以有政策去支援啦。 成日都話咧，即係其實上年嚟講咧，已經話每兩架新登記嘅私家車就係一架電動車啦。頭先亦都講到話，似乎電動車都多咗市民咧係即係選用啦咁。但係今次呢一個嘅提早收費，會唔會都有機會啦，影響到市民換電動車嗰個意欲，或者就算唔係完全影響，都令到換電動車嗰個嘅趨勢可能會減慢一啲咧？會唔會咁咧？ 嗱，而家政府停車場有充電裝啦，但係好多私人停車場咧都逐步係興建緊有充電裝，咁所以我相信咧，政府今次如果佢係打算收費咧，對於電動車增長或者係換車嘅計劃咧，影響係輕微嘅，因為本身我亦都相信車主唔會話淨係依賴政府嘅充電裝嘅，有好多時換車都係佢自己附近啦、屋苑啦。或者是佢喺某個地方去揾到充電嘅地方，咁依賴政府嘅充電裝係一小部分嘅車主嚟嘅，咁所以我相信對呢個速度唔會有太大影響。不過提早咗咧，可能會令到有部分車主係失想預算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咧，將來嗰個充電嘅收費咧唔可以太貴啦，即係希望政府只係收翻成本就算啦。 今次話即係提早去做啦，都係話其中一個目標就係話加快充電服務市場化嘅步伐嘅咁。喺政府嘅停車場提早收費，同一啲喺私人停車場嘅營運商或者佢哋有一啲嘅充電器，點樣係叫做加快嗰個市場嘅步伐咧？即係兩者，你覺得有啲咩關係咧？ 我相信政府係希望喺政府停車場咧收翻費，咁啊倒逼咧呢啲車主咧去翻啲可能。私人嘅市場裏面去充電啦，咁令到私人市場咧，佢哋有利可圖，咁就可能會促使咗呢啲充電裝喺私人地方嘅興建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喺唔同地方，我相信政府嚟緊都會推出一啲政策咧，係去即係推動充電裝嘅普及化，譬如話喺新起嘅一啲大廈裏面，政府喺規劃標準準則裏面都加咗要佢哋加充電裝嘅，咁所以咧有啲新落成嘅大廈裏面都本身有充電裝，咁所以我相信逐步普及化。 OK， 但係頭先都講一個問題，就係話可能而家啲充電裝都未必係追得上啊嗰個電動車嗰個嘅數量嘅增長啦，即係理論上應該個需求都幾大嘅，咁有冇需要一定係用政府收費呢個目的嚟係令到多咗一啲嘅電動車嘅車主係選用私人市場嘅充電器咧？咁即係本身其實嗰個需求都大噶嘛，唔需要用呢、這個其實私人市場召起呢一啲充電裝置嘅時候，都應該有一定嘅需求或者喺個市場嗰度係有一啲需要噶。 我相信今次用呢個措施收返費用呢，對於個市場推動力呢就唔係話非常之大嘅，因為本身市場嗰、那個希望興建充電倉嘅力量都幾大嘅，咁所以呢我相信呢個效果就唔係話非常之明顯，不過呢佢就可以令到即係電車嘅市民啦，咁佢可能喺其他地方揾充電裝嘅力量係大咗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其實最大需求咧，就喺揾直車嗰方面嘅，係因為而家有啲充電裝咧係喺即係政府停車場裏面啦，咁但係的士都未換電即係充電噶嘛。咁嚟緊咧，可能嗰啲揾直車，譬如話的士啊、小巴啊。貨車啊，甚至乎旅遊巴咧，佢哋都係希望換電嘅。咁呢啲嘅揾食車嘅充電裝咧，究竟點樣可以做得到咧？政府有冇啲政策配合咧？反而呢一方面係即係比較迫切嘅。 你頭先都提到話即係建議啲停車場嗰個嘅充電服務有冇話個定價上面應該要點定咧？或者同私人營運商比啊，應該點比咧？ 我都希望即係既然係政府嘅停車場啦，咁亦都唔應該以牟利為主啦，應該係即係服務市民為主嘅，咁所以咧，我都希望佢係收翻個成本啦，就唔需要我哋公帑補貼啦嚇，咁如果收翻個成本嘅話，即係希望局限喺$2以內咧一度電咧，咁同而家電力公司收嘅費用相若咧，我覺得就比較合理一啲嘅。係因為若果佢收到好貴，譬如話而家有啲停車場佢收緊$3-4一度電嘅話咧，咁就真係窒礙咗市民用電車嘅意欲啦。咁若果佢收翻個成本價，我都覺得係合理嘅。 OK。另外，除咗或者政府停車場之外咧，而家中電啦、港燈啦，我見到一啲等等呢一啲嘅私人營運商咧，都有提供一啲免費嘅充電服務。佢哋就話去到今年年底嘅。你覺得長遠或者咩時刻應該係全部所有呢啲免費嘅充電服務都變曬係收費咧？應該要考慮啲咩咧？ 我相信政府隨住政府係做咗呢一步之後咧，其他嘅譬如話電力公司提供嘅充電裝咧，佢哋陸陸續續都會收翻費用嘅。咁所以咧，睇嚟喺今年年底之後咧，基本上所有免費充電裝咧，佢哋都會係即係要收錢嘅。除非咧發展到一個程度，就係、是、好似而家啲泊車場優惠咁啊，即係佢哋鼓勵啲人去佢嗰個消費咧，就如果佢每個充電位都有即係充電裝嘅，咁佢可能用一啲優惠嚟吸引啲人咧去佢嘅車場，咁佢可能到時呢啲私人停車場咧，佢就會用免費充電咧，係作為一個招來啦。咁去到嗰一刻咧，我相信先會開始有翻啲免費嘅充電裝。 OK， 最後都想問一下陳斌，頭先講到話，即係其實就算呢啲公共嘅充電器都有分快叉、有分中叉、分慢叉。我見咧，即係5000多個呢啲公共充電器咧，其實慢叉都佔咗唔少嘅，1400個左右嘅咁。你覺得個比例上應該點調整咧？ 我都希望咧，即係喺慢叉變做中叉呢一步咧，係要盡快行出嚟嘅，因為慢叉咧可能你泊超過8小時咧先充得滿啦。咁本身對於電車嘅車主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制約。咁中叉咧就泊4小時咁樣，咁譬如話你夜晚泊低之後早走咧，又或者泊低去翻工啊，晏晝翻嚟就可以攞到咧。咁呢個彈性就會大啲。咁如果快叉咧，就大概係20分鐘到咧就叉滿啦。咁所以我認為咧，每個車場裏面咧，中叉同埋快叉咧應該有一個比例喺度嘅。咁讓車主有個選擇，否則咧我哋普及化咧，亦都係即係不足夠嘅。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其實我哋都需要有一個比較大嘅基建啦，係做充電裝嘅。咁所以喺唔同地方啊，唔同嘅政府地方啊，或者係私人地方咧，政府都要鼓勵大家去發展充電裝，同埋我哋電網都要全面配合啦。因為而家電網我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制約點。 OK， 好，唔該曬陳斌。陳斌咧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啊。根據政府交嘅文件話，截至上年12月底，政府以及私營機構咧合共提供大約5400多個公共嘅充電器，當中2000多個咧就係、是、5000多個入邊有2000多個係屬於係政府提供嘅。咁亦都話政府係計劃逐步將部分咧標準嘅充電設施提升至中速嘅充電咁。請多位嘉賓講下今次呢件事啊。有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早晨。 系早晨，朱立文。 早晨，李耀培。原本2025年起先至话政府停车场咧收嗰啲充电费嘅，而家就话最快今年下半年咧就逐步喺一啲政府停车场嗰度收啦。咁提早咗，你自己点睇咧？又 当然啦，对于车主嚟计嘅话咧，就最初买架电动车就由于有一换一啦，亦都有啲政府嘅免费停车场，甚至而家有啲停车场咧。公共嘅停車場，包括啲商即係叫呢個 shopping mall 咧，其實都有一啲係免費充電嘅嚇。咁所以如果政府佢落實咗本來講2025，而家提早咗咧，對於我哋再買電動車嘅朋友咧，佢有機會要諗一諗啦嚇。 唔好意思，李耀培，因为有个特别交通消息想讲一讲啊。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荔枝角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龙翔道近观景台，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道路。继续同阿李耀培倾，头先讲到话可能都会影响咗某啲即系转用电动车嘅人士个意欲啦。但系个影响系咪真系咁大咧？佢哋有几常系用呢一个政府嘅停车场嘅呢一啲即系插电器嘅咧？ 而家政府本身做緊嗰啲停車場插電器咧，差唔多可以講全部都係慢叉嘅。咁好多時咧，就話譬如喺中環啦，或者其他啲翻工嘅話咧，佢買一架電動車咧，就最好噶啦，因為佢而家免費啊嘛。咁啊變咗咧，入咗停車場裏邊嘅時間嘅話咧，就變咗可以咧，就係插埋電。咁當然啦，即係譬如話佢翻工8小時、10小時，咁咪變咗佢放工可以攞車，咁亦都可以咧。有機會差到60%啊等等嚇，咁呢啲咧就方便咗啲打工嘅嚇、 但係而家呢一個嘅情況，即係改為收費嚟講咧，係咪都即係雖然你話可能影響咗部分人士即係換電動車個意欲啦，但係咪比起入油嚟講，仍然係平好多，仍然有一定嘅吸引力咧？即係喺轉換做電動車嗰個位嘅步伐，係咪應該未必會減慢好多咧？ 減慢就對於部分啦，咁呢個亦都我要再提嘅，蘇立文咧，即係其實有一啲咧就係濫用嘅，有啲差滿咗咧，因為而家係政府停車場免費咧，佢就還掂都係俾停車費啦，咁樣算數，咁咧有機會真係阻礙到一啲其他電動車嘅車主咧要插電嘅，咁不過當然咧，即過往政府嗰啲全部都係慢插啦嚇，咁啊説話講咧，起碼要插足十個鐘，你先有機會六成或者七成或者五成嘅啫嚇。咁當然你話減唔減到個意欲咧？因為喺現在咧，出年咧一換一嗰、那個嗰、那個優惠咧到期啊，但政府仲未有開聲話。但是现在呢突然间政府呢就提早了在政府停车场要收费。即这个呢就不关事是不是停车场里面 的。即两个政策看埋是不是 没错啦刚刚两个政策大家一起重叠呢这个不多不少呢对于将要买电动车的车主或者朋友呢佢個考慮元素就多咗咯。 不過就算講話而家喺停車公政府停車場嗰度收呢、這個充電費咧，你自己覺得嗰個收費水平嗰度又應該點樣定咧？ 嗱，當然啦，喺政府嘅停車場裏邊咧，其實一早咧都係應該咧係要裝一啲快速充電啦，或者最少都好似充，好似而家咧佢哋想喺呢個葵涌啊咁等等有啲充足。但你要記住，呢啲全部都係政府嘅基建嘅設備嚟嘅，即特別係要吸引一啲電動車嘅車主。咁所以咧，我好希望政府咧唔好帶頭一個商業行動。佢最主要咧就話，如果真係要收錢，喺我哋或者車主甚至汽車會咧，覺得應該嘅。不過咧，佢最好咧就係要快叉同埋中叉，變咗咧一叉完之後咧，又可以俾第二架車。咁換個説話講咧，喺呢一啲正常叉電嘅時間咧，最好政府能夠咧就收翻一個咧，即係話係個 cost， 即係話咧係實報實銷啦。譬如話而家中電大量用電嘅電動車嘅電費係幾多啊？咁咧？而家嚟計咧，喺我哋啲朋友咧，就一般咧，佢哋自己叉開電嚟計屋企咧，大概一毫一至一毫二子咧。咁呢一個咧就係而家中電收緊量電收緊電動車嘅每一度電嚟嘅。咁所以我好希望政府咧，即係如果帶頭喺停車場裏邊收費，咁但係咧就盡量咧收翻個成本價。咁另外咧就係話，除咗而家有中叉之外咧，希望仲能做多啲快叉啦，同埋喺停車場裏面咧，要做一啲咧，我哋叫做停車嘅管理系統，有監控啊，有鏡頭等等，咁咧可以咧杜絕一啲車主咧充滿咗佢唔走咧，其實你可以加佢一啲停車費啊，或者等等嘅。咁呢啲咧一個好嘅制度咧，政府就應該要盡量去參詳啦。 另外今次講話點解會提早即係收呢一個政府停車場嘅個充電費咧，就話係加快充電服務市場嗰個嘅步伐。你自己覺得係咪會令到私人停車場嗰啲營運商都會加快或者多啲裝呢啲充電器咧？又 這個當然啦，大家睇到上年買新車嗰個速度咧，比響買過往燃油車咧已經超過咗啦，即係起碼而家咧新車出牌咧超過六成咧係電動車。咁同埋咧係政府亦都有個藍圖啦，2025去到2035咧，咁即係大家咧係明白開始知道咧，即係話如果我真係要換車，或者我早一兩年換車，其實我係會選擇電動車嘅。不過希望政府嘅政策咧，即係唔好朝令夕改啊，或者係定出嚟嘅制度嘅嘢咧，應該係更加好。就呢一個咧，就使到電動車嗰、那個即係換車嘅意欲啊越多嘅。咁當然咧，即係話如果多啲人用電動車嘅時間咧，呢啲充電裝嘅一啲即係我哋私人也好，或者政府都好咧，咁呢個一定係會多嘅。因為好似而家嚟計咧，你正話都講咗咧，而家有5400個充電裝，不過有成20%係慢差。我哋而家已經有51,000部電動車，1:10，呢一個咧就好誇張啦。即係喺全世界嚟計咧，最好嘅咧韓國1:2，一個充電裝兩架車。 OK， 好，唔該曬李耀培，同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李耀培咧就係香港汽車會會長，我哋轉頭8點半鐘之後繼續咧係講電動車呢一個嘅議題，轉頭翻嚟再傾1872311。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港岛部分地区凌晨发生电压骤降，引致停电，并导致多宗混捏和火警中鸣响的事故。港灯发言人表示，供电系统在今日零时四十九分发生故障，导致港岛多处地区出现电力中断。经过紧急处理之后，已经在凌晨1点37分全面恢复正常。港灯正调查事故原因，对事件引起的不便深感抱歉。发言人提醒客户，在故障期间引致的电压骤降会影响部分对电力较为敏感的电力设备，例如电脑、升降机和冷气系统。在电压恢复正常之后，需要由负责有关设施的电力工程人员重新启动，以恢复受影响设施的电力供应。运输署说，早前在港岛区受到电力供应影响导致失灵的交通灯已经大致回复正常运作。北韩官方传媒报道，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早前在国家宇宙开发局作出现场指导，指示要如期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一号。北韩中央广播电台报道，金正恩在现场要求组建非常切性的卫星发射筹备委员会，争取如期发射已经制成的军事侦察卫星一号，同时抓紧推进项目的准备工作，争取接连发射，并部署多颗侦察卫星，增强侦察和情报收集能力。去年12月，北韩宣称在位于平安北道东仓里的西海卫星发射场进行研制侦察卫星最后阶段的重要试验，并将在今个月底之前结束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一号所需的准备工作。韩联社引述分析，指北韩似乎即将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将可能导致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美国纽约市有停车场局部倒冧，最少一人死亡，五人受伤。事发停车场位于曼哈顿下城区。传媒引述当局人员说，停车场其中一层倒冧，压往下层，多架汽车叠在瓦砾堆中。警方指事故涉及结构问题，消防说由于停车场存在结构不稳定的风险，已经命令紧急救援人员撤离。纽约消防局其后部署机械人和无人机到场。市长亚当斯在社交平台说，丧生的是一名工人，搜救行动继续进行，但似乎没有人被困。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同意在当地星期二傍晚起临时停火24小时，但当地入夜之后双方仍然持续搏火，首都喀土穆不时传来枪声和爆炸声。苏丹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就说，至今已经有270人在冲突中遇难，2600多人受伤。世界卫生组织说，苏丹局势令人深感担忧，又指之前分发给当地卫生机构的物资已经用完。世卫又呼吁各方遵守国际法，指出医疗机构和工作人员不能够成为军事目标。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8634点，跌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5.33美元，卖出2005.6美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5，日元134.11，瑞士法郎0.897，加元1.339，人民币6.877，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渐转频密，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车龙都好长噶，排翻去龙翔道啦，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噶。

到而家我都未有意欲转电动车。 点解咧？个考虑系咩？ 嗱，点解咧？因为第一，我就主要系做从事呢个建筑工地嘅，管理人员。 嗯， 咁我需要就系成日都要四围去，咁去到有啲位置咧，就未必有充电设施嘅停车场啦。 嗯， 咁你好似咪标位咁样，咪标位，你如果你香港要行呢、這个即系、就是、普及用环保电动车嘅话咧。我想咪标位都要考虑有充电设施先得， 嗯， 因为你如果唔系咁样，冇可能可以普及到充电设施。我你根本我自己个意欲，我都冇本事去转充电车。 嗯、 我夜晚收工翻屋企，我都冇，我就算我有停车场，我个停车场冇充电设施， 嗯， 加埋就话我就算我唔拍停车场，我拍咪标。冇充电设施，咁你点用啫？而家其实 ，OK， 明白。 即系因为呢样嘢，即系你要普及，喂，要推动到好似我哋啲咁样，我点样用啊？嗯、我冇得用噶，根本我完全冇本事用得到充电设施。我想换啊，因为而家有啲充电嘅七人车添，但系不过奈何考虑完冇，根本完全系配套不足。 嗯 ，OK， 一定要配套够先至能够可以普及。到所有人去有意欲去将个电油车转做充电设施，即系就算你净系的士都好啦，佢的士即系长时间喺个街道行嘅，你叫佢得交更嗰段时间可以插到电嘅，你叫佢点插？ 一样啦，即系的士都系要周围唔同区去，咁究竟即系如果系一啲充电设施嘅配套未必好够嘅时候，都可能会影响到一啲用开，头先好似阿尹生咁用开电油车嘅，考唔考虑转电动车咧？嗰、那个嘅考虑嘅咁。咗陈生嘅早晨， 系先生好， 系你好，请讲。 我想讲政府点解咁冇诚信呢？你讲咗2025年先收，咪2025年啦？点解要提早呢？因为你用个税务优惠咧，即系氹咗啲人换电车，其实换电车系一种都有损失嘅。本身揸开个车用得几年嘅，啊，情愿注销咗佢，劏咗佢嚟换咗个电车。咁而家差唔多喺呢个限期前要换嗰啲人都换得七七八八噶，咁你而家就话要提早收费。咁我覺得係唔啱咯，身為一個政府要有誠信咯。 但你自己係咪用開電動車噶？ 我唔係，我屋企人有換咗啦，已經。 哦，佢多唔多用政府啲停車場插電咧？ 都有用，但係唔多，因為自己公司都有得插電。 嗯。 但係咧，我又覺得你咁樣做法係唔啱咯，你唔應該留低一個冇誠信嘅污點咯。你講咗2025年就咪2025年咯，點解要提早啫？ 嗯， 系嘛？你氹人换晒车啊，起码有一段时间系免费插电嘅政府停车场， 嗯， 系咪啊？我觉得系唔系咁啱， 即系跟翻原本目标好啲咁啊。陈生嘅睇法就系咁，不过政府都提到话希望可以加快咧充电服务市场嗰个嘅步伐嘅咁。另外，除咗讲到喺电动车同或者一啲政府停车场啦，嚟紧会系提早收呢一个嘅充电费之外咧。而家有另外一啲計劃嘅，就係、是、譬如喺2020年10月已經推嘅一個叫 EV 屋苑充電二資助計劃啦。咁啊，當時第一階段嚟嘅就係、是、資助一啲現有嘅私人住宅嘅樓宇啦，以及屋苑咧嘅停車場咧，係裝一啲電動車嘅充電基礎設施。睇翻個數字啊，截至今年3月底就已經有17個屋苑停車場咧係展開或者已經完成安裝工程。包括大約2400個車位，就話預計去到2025年底咧，有大約400多個嘅停車場啦，一共係大約70000多個停車位咧，係完成安裝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嘅咁。有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因為有啲屋苑咧都係申請緊買，諗住做，跟住呢個計劃咧係裝一啲嘅電動車嘅充電設施嘅。有嘉湖居民服務協會主席李月文，早晨。 系早晨啊，罗文。 早晨，李月文。嘉湖山庄系咪都有话申请呢个 EV 屋苑充电二嘅资助计划？嗰、那个进度系点样？ 其实咧，一开始咧，有呢个计划咧，其实嘉湖山庄作为全港最大屋苑啦，咁我哋有2373个车位咧，咁其实就一早已经系同政府申请呢一个嘅资助，因为我哋想支持环保啊嘛，同埋都觉得系对个车位系一个增值嚟嘅。 嗯， 咁我諗就由於一開頭嘅時候咧，就大家對個政策嘅理解啊，或者係嗰、那個 即係何為一個發展項目啊？錢嗰個嘅資助額有一啲嘅爭拗啦，即係有啲嘅要溝通啦。咁花咗幾長嘅時間嘅。咁但係直至到咧就今年啦，就上個月啦，咁就即係都好多謝啲立法會議員啦，同局長嘅幫手咧。咁就好多嘅一啲嘅條文上嘅一啲嘅疑難咧，就解決咗啦。咁而家已經係踏入正路啦。咁我哋估計咧，應該嘉湖山莊啦，就會喺五月咧就會正式招標。我哋估計就係、是、去到今年內啦，我哋如果一切順利啦，十月到咧，我哋就嘉湖山莊六期嘅發展入面嘅所有嘅私人嗰啲停車場咧、我哋都可以裝到咧，就話每個車位附近。我哋都可以拖到有啲分標箱喺嗰度嘅，咁啊令到我哋啲車位業主啦，如果佢想咧去裝呢個裝置咧，只要喺佢哋嘅車位附近嗰處咧拖條線，同埋一個好簡單嘅一個嘅插電器咧、其實就可以咧係做到每個車位嗰度咧都可以為每個車去做呢個咁嘅電力嘅裝置去充電啦。 到時即係可以去到成頭先講嘅2000幾個車位都可以咁做係嘛？ 師傅佢愿唔愿意因为我哋咧系而家因为我哋而家获嗰个政府嘅批款咧就3680万啦。咁我哋就希望用尽政府嘅资助去做到最好啦。咁我哋而家就应该就我哋就会将所有嘅钱咧集中系提升成个嘉湖山庄各期车位个电力嘅装置。并且系我哋就，因为我哋唔想强迫每一个有啲车位话哇，我唔想装啊，咁你都要我俾钱，要我整，咁唔系咁好啊嘛。咁我哋大概啦，我哋就每16个车位左右到啦，喺16个车位附近嗰度咧，我哋就会有一个分标箱。只要你个车位系愿意去装嘅话，咁其实只喺100尺附近或者50尺附近嗰处个分标箱嗰处拖条线。同埋你自己買一個嗰啲嘅充電裝置咧，其實咧就可以去到你個車位嗰時咧，幫你架車去裝啦。如果買部分嘅車嗰啲，例如我如果大家市面上見到有某一個牌子嘅車，佢係最後嗰100米同埋裝置係免費送啊嘛。咁其實你可以聯絡間公司，其實佢嚟到一裝落去，你就可以用啦。咁但係唔做呢個裝置嘅車位業主。佢話：喂，我暫時未換住，或者我想睇定啲遲啲換嘅，咁咪遲啲換咯。但係我哋準備曬裝置喺度等佢哋咯。 我想知頭先你提到話啊，即係有啲即係都用了一段頗長嘅時間去處理咧，都後屘即係解決咗一啲疑難啦。其實個過程之中個疑難係啲咩咧？即係都可以俾其他即係屋苑如果諗緊係申唔申請嘅，都了解多啲個疑難係啲咩咧？係 我諗幾樣嘅疑難啦。第一樣，我哋要搞掂咗充電先啦，睇下我哋個屋苑夠唔夠個大。嗰條大水喉嚟我哋嘉湖山莊嘅電咧，夠唔夠供應先啦？我知道有啲地方唔夠供應嘛，就你想裝都冇得裝嘛。 即係電纜嘅電力供應問題係嘛？ 唔係好錯啦，電纜即係嚟我哋嘉湖山莊嘅電纜夠唔夠嗰個嘅瓦數嗰個嘅支援啦？另外第二樣咧，就可能我哋開頭同環保局嗰方面咧，就要何為一個 development？ 因為開頭咧就規定咧，就一個嘅發展項目。就只可以最多係申請1500万啫， 冇錯。 咁但係我哋嘉湖山莊其實我哋入面又係有六期嘅發展啊嘛，落湖居、上湖居、翠湖居、麗湖居、美湖居、景湖居，有獨立公契、獨立嘅一個嘅嗰、那個嘅會計嘅帳項，有銀行嘅帳項，所有嘅嘢業主委員會啊或者管理公司其實都係獨立嘅。咁但係因為佢話喂嘉湖山莊個名叫嘉湖山莊喎、咁你應該係。一個發展項目啦，咁就 cap 死咗我哋1500万嘅申請。但係如果1500万嘅申請配落去我哋2300几個車位嗰度咧，即係每個車位只係資助7000蚊，咁我哋業主咧就可能要俾幾多嘅錢，因為如果開頭我哋估計咧，因為我自己都自己自費都裝咗一個咁嘅充電裝置啊嘛，喺我嘅車位度。咁嗰時候我都使咗30000几蚊。咁、虽然你集体做会平啲啦，咁但係都要可能都要20000几啊各方面嘅钱啦，咁但係嗰个银码上呢就资助额呢同我哋使需要嘅额呢相差好大，咁需要业主俾钱嘅时候呢就复杂好多啦，咁我哋就一路同佢傾啦，咁好多谢局长啦同埋即係处方方面嘅帮手啦，最后有一啲嘅定义上何为一个发展项目嗰时呢就大家可以有一个嘅共识，最后而家就批咗3680万，就相对嚟讲咧，系、okay. 应该接近我哋所需嘅一个费用咧，咁就可以去做一个推荐啦。 即系每个业主而家最终如果要装呢一啲嘅充电器嘅时候，要俾几钱嘅？每个车位业主咁噶，每个车位。 車位業主如果佢唔裝，唔需要俾錢，即、 okay. 係我哋基本上用翻環保嗰筆錢。 嗯， 如果佢要裝，佢知道最後嗰100尺同埋嗰個嘅差別，譬如而家嘅市面嗰個嘅費用咧，我估計係5000蚊之內可以搞得到咯。 嗯，整體你覺得政府嗰個審批速度係點？或者你喺個過程之中，頭先聽到你有啲疑難啦，雖然解決咗啦，有啲咩建議咧都覺得可以做咧？ 其實咧，如果政府係推呢個咩裝置咧，其實佢自己一定要。自己嗰啲政策上咧，尤其是公務員嗰方面啦，就唔好咁硬啦。因為落到去每一個嘅全港不同嘅大型屋苑咧，每一個屋苑都有嘅本身嘅特性噶嘛。 嗯， 盡量咧喺嗰啲彈性嘅演繹上咧，能夠符合嗰個屋苑嗰啲嘅情況然後去多一啲咧去協助一啲屋苑去做，即係唔好有一個心態就係、是，你而家嚟問我攞錢，你而家你要搞掂佢啦。個問題你要幫我搞掂曬、嗯，我先去批款。如果用咁嘅態度咧。就好多屋苑咧，就未必可以做得到嘅。應該某一個程度上咧，環保署，你既然你係支持環保，你係要推呢個政策嘅時候咧，你要落到去某一個屋苑嗰時，幫每一個屋苑嘅業主組織或者佢哋嘅管理公司，去一齊去解決嗰啲嘅問題。咁我覺得如果咁樣做嘅時候咧，就一個 partner 全部一齊推咧，就一定係可以好多問題都可以解決嘅。咁如果唔係咧，就即係大家都係官僚咁樣去針一啲嘅條文嘅時候咧，我相信我全港可能話批咗好多大型屋苑咧，最終都一啲好多屋苑未必可以做得到。 嗯 ，OK， 好啊，唔該曬李耀文，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好， 李耀文咧就係嘉湖居民服務協會主席啊嘛，佢哋頭先都講到，佢哋都有根據呢個 EV 屋苑充電二資助計劃咧，係有份想申請喺屋苑嘅停車場啦，係裝一啲嘅充電器嘅。你自己屋苑冇咁做，或者你自己本身冇揸開電動車？對於電動車嘅各項嘅情況，你自己點睇？18723咧，頭先講到包括喺政府停車場啊，提早話有一個嘅收費嘅情況。18723咧，繼續聽大家嘅電話，休息一陣。 港台節目好就係、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係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電視睇到， 電腦睇到， 平板電腦睇到， 智能手機通通都睇到。 電視節目電視睇到就緊㗎啦。網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網站一樣都睇到。 下載港台應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溫亦得。 Share 咗， 港台節目無處不在。 1872311， 想同大家讲一下一个嘅交通消息先啊，特别交通消息。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荔枝角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咗非常挤塞，龙尾去到龙翔道近天马苑，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道路啦。想同大家讲下另一个情况，就系讲关于东区医院嘅。东区医院嘅急症室咧，一名嘅长期病嘅一个嘅女士咧，前日咧就系被发现咧喺个厕所度不省人事，咁其后咧就不治嘅。醫管局咧就再交代咧，話個病人咧當時係自行求診啦，咁啊分流評估佢係一個次緊急嘅類別。咁啊根據一啲報道所講咧，當時呢個係58歲嘅女士啦，星期日嘅時候咧，因為發燒同埋咳咧就係求診。咁啊等咗12個鐘之後咧，去到之後嗰一日啦，即係去到星期一咧朝早咧就獲診斷。咁啊中間咧就係即係其後咧就係失聯咗4個鐘頭啦。咁及後咧就被發現佢喺輪椅區嘅無障礙廁所嗰度咧係失去知覺。咁经抢救之后咧系不治，医管局有个回复嘅就话，若果职员咧系广播呼叫个病人咧未获回应咧，会按程序再次广播。如果首次呼叫一啲高风险嘅病人之后咧冇回应咧，职员咧就系会去到等候区嗰度揾佢哋啦，或者系致电个病人嘅咁。系咪高风险嘅病人就系、是、即系职员会唔会揾嘅，可能系一个关键啦。咁有报道都引述到一啲公立医院嘅急症室医生咧就话。非高風險的情況，例如一些傷風感冒的人士就不會啟動這個的機制的，即是呼叫了他們之後找沒有回應就去找他們這個的情況的。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聊聊，電話旁邊有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由，早晨。 早晨，小林。 早晨，林志由，怎麼看今次這個事件和醫管局即是醫院方面的處理？ 我覺得即係呢件事都係即係始終不幸啦。咁但係咧就醫管局咧就喺過往幾次嘅同類事件嗰度咧，都似乎冇吸取到教訓咧，就話點樣改善咧？就喺病人喺急症室等緊嘅時間咧，就即係可能會係因為行開咗啦，或者佢自己係昏迷咗啦，就即係聽唔到個職員廣播。 或者之前廣播就佢冇回應，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當揾翻下你嘅陣時咧，就可能即係個病情加深咗，或者甚至死亡。咁呢個都係即係我哋見即係唔想見到嘅。咁但係咧，我哋即係其實早幾年前發生同類事故嘅陣時，我哋都即係倡議過咧，就話政府應該考慮咧，就係要用一啲嘅技術咧，去即係。幫助佢哋咧，去揾一啲病人嘅，即係如果啲病人佢係即係昏迷啦，或者係即係有藥物影響啦，或者佢哋係年紀老埋啦，咁呢啲都可能會需要靠啲技術咧去幫佢哋去揾啲病人嘅。即係如果單靠好似昨天即係醫管局佢一啲嘅即係佢嘅俾嘅資料咧，就話佢哋會嘗試叫職員去打電話去周圍去揾啦。呢啲方法都係。唔係咁即係便利到即係喺個急症室繁忙嘅空間嗰度咧去做嘅，同埋好多時即係用呢啲即係靠人手去揾咧，其實個結果都好難，因為譬如你好多病人係等緊嘅陣時瞓緊覺啊、瞌眼瞓啊，或者係佢休息緊，行開咗、行遠咗。去食啲嘢嚇，咁呢啲其實你靠呢啲職員走嚟走去咧，即係都吃力嘅，同埋即係急症室咧，其實都係非常即係繁忙咧。你要職員一下做呢樣做嗰樣，你跟住拍醒公公婆婆問下佢係咪呢個名啊咁樣，其實都係好難去即係達到嗰個效果嘅。 頭先講到咧，就算係話即係喺個等候區度揾啦，或者係致電啲病人咧，其實佢都有個前設嘅，就係話如果呼叫過嗰啲嘅病人未獲回應啦，而係嗰啲病人仲要係高風險嘅病人咧，冇回應咧，先至會有職員去揾嘅咁。即係其實就係針對啲高風險嘅病人，而今次呢一位女士咧就係屬於次緊急啦，理論上應該就未必係屬於高風險病人，會唔會係咁咧？如果咁嘅話，個機制上面有冇啲咩改善咧？又 嗱，我覺得即係好難去界定咧，即係嗰個風險嗰個事情嘅，因為如果一個病人係本身係屬於次緊急嘅，佢做咗個分流嘅時候，咁但係如果你要佢等十幾個鐘，都即係一路係咁等嘅話咧，其實即係急症室嘅環境其實唔係咁便利咧，啲病人咧喺嗰度去即係休息嘅，佢哋要即係去通常都坐喺度啦。唔准瞓覺咧，一瞓覺又唔知會唔會即係啲人叫你個名，你又錯失咗啦。你又未必敢行開食嘢啦，夜晚可能亦都冇餐廳啦。咁所以喺個等嘅時候咧，其實你可能最初係即係次緊急啦，跟住等下，好嗰個精神咧都已經即係越嚟越差嘅時間咧，咁可能就變咗，可能即係變咗即係緊急噶咯喎，或者係一啲即係神志可能唔係話咁清醒嘅狀況啦。咁所以單靠呢個做法咧，就未必咁穩妥嘅。咁我哋之前咧都倡議就話，醫管局要考慮咧，就話用一啲外國醫院都已經使用緊嘅嗰啲 RFID 嘅技術咧，就無線射頻技術咧，就話類似你搭飛機嗰陣時嗰啲行李咧，有啲帶咧就係去箍上去，咁嗰、那個個行李上邊咧，咁變咗咧就話嗰行李去到邊度咧？喺機場去到邊度咧？上邊班機咧？個乘客叫咩名咧？目的地喺邊咧？佢都係有一啲技術咧，可以即時定位咧，係揾到呢個行李嘅。咁其實喺外國醫院嚟講咧，用啲技術咧就協助嗰啲嘅醫院咧嘅職員咧、 okay. 去揾病人啦，去揾醫生啦，甚至咧揾一啲即係儀器啦，都可以即時去攞到呢啲咁樣嘅資訊。甚至即係探病嘅人士咧。都可以透過呢啲技術咧，去即係揾到嗰個病人咧，就唔需要勞煩啲職員咧幫佢哋揾。咁呢啲技術其實都係有所知都唔係話即係好快好大啦。咁但係即係喺醫管局嚟講，即係一個咁重要嘅地方咧，我哋唔需要成間醫院去做，但係喺急症室去做咧，其實我覺得即係嗰個資源上咧應該係綽綽有餘。 即係針對急症室嘅病人，同埋頭先你講嗰個技術係主要係個病人個位置啫，即係揾到。但係就有啲講法話會唔會係？直情係監察住佢成個衞生嘅情況啊，嗰、那個衞生指數嘅狀況，有冇需要去到呢一個咧？ 我諗即係嗱，監察衞生指數咧，嗰啲手帶咧，其實都有嘅。現時啲科技，我諗喺日常我哋生活上面都見到啦，即係有啲手錶啊等等，啲智能嘅手錶都有呢啲嘅。咁但係呢個可能涉及嗰個嘅資源就會多啲啦，因為嗰個儀器本身都係貴啦。咁而嗰啲儀器都可以監察到嗰個體徵咧，其實都係對嗰、那個。 即係急症室入邊咧，其實都係緊要嘅。 OK， 不過即係相對地咧，即係如果個病人真係非常危急嘅話，即係 明白啦。 其實你一早已經上咗去啦。 林志豪，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九點鐘之後再傾多一陣好嗎 ？OK， 好，唔該曬。2023年4月19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六日考察离港。 港岛部分地区凌晨电压骤降，引发多宗被困升降机事故。 卫生防护中心指本港新冠病毒及流感活跃程度上升。 苏丹进入临时停火时间，但据报首都战火仍未停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呢一名嘅58岁嘅女士，就星期日咧，因为发烧同埋咳嗽咧，去到东区医院嘅急症室嗰度求诊啊，咁啊等咗大约十二个钟头啦，咁去到第二朝早，即星期一嘅朝早咧，其实佢喺11点几嘅时候咧，医生系见过佢嘅，就安排嗰、那个一啲进一步嘅检查啦。当时系情况稳定，咁去到12点半啦，同埋1点9啦，其实医护人员都有分别咧，系揾过呢位女士啦，咁但系就透过呢一个广播系统去呼叫佢咧，但系就冇回应。咁最终咧喺下午4点几咧，就系有医护人员喺急症室等候区嘅无障碍厕所入边发现个病人咧，即系呢位女士咧系失去知觉嘅，咁亦都话佢最终喺5点几嗰阵咧系不治嘅。咁呢一次嘅事件涉及到有病人喺急症室求诊，咁啊最终喺无障碍厕所入边系失去知觉啦，系不治啊等等嘅成个情况。跟住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头先系同紧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倾啊，继续同佢倾。早晨，林志游。 早晨。 林志游，因为头先都提到啦，今次呢、這、一个女士咧就系、是。在无障碍厕所那里最终被发现他是失去知觉啦。其实是刚才讲到一些技术，是有一些讨论都说是不是应该有一些科技或者感应，如果个厕所是可能很不合理地是长时间是有人占用没有人出入，或者一段时间是没有动静，是不是应该有一些警报呢？你觉得在医院应不应该有一些技术 在医院的厕所里面做呢？ 這個其實都可以考慮的，因為那個殘次特別的地方呢，就是說它只是有一個人去使用，而其他人呢，即如果用的話，都即如果見裡面有人用緊，關了門鎖門 都未必會說等啊，或者就去隔離的即是男廁女廁那裡去使用，所以它那個地方是即本身是一個風險。如果這些病人它是單獨去應診而沒有其他陪診員的話呢，咁呢個風險就會大啦，相對大咗啦，因為佢係喺入面失去知覺嘅話咧，係冇其他人會係即係察覺嘅。咁即使有職員去呼喚啊，或者點樣咧，即係今次事件我哋都睇到佢都用幾個鐘頭時間先至話都可能唔知會唔會係因為嗰個係一個清潔時間先至去入到去發覺有咁嘅事情。咁所以即係如果有一啲技術可以應用到話，即係有啲監察，即係如果一啲異常嘅情況咧，可以即係等警員即係嗰啲職員咧就去、okay. 去個殘次嗰度拍下門啊，或者係即係睇下入邊有冇乜嘢嘅反應等等。咁呢個都即係可以做亦都係亦都唔會話耗費即係好大嘅資源啦。 嗯，我見到明愛醫院明愛醫生協會會長亦都係急症室醫生嚟㗎，李福基咧就提到一個情況，就話近期喺啲急症室咧同埋病房都幾乎飽和，就驚有再有同類嘅事件即係發生啦。咁就話建議一啲第四、第五類咧，即係包括呢啲次緊急類別嘅病人咧，就分流到去家庭醫學部或者係普通科門診。你覺得呢一個做法係點睇咧？或者長遠係咪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咧？ 長遠如果行得通就一定可以嘅。即係問題就係、是、究竟如果你話深夜12点有啲係次緊急甚至係非緊急嘅人士要去睇生，嗱亦都唔可以怪佢哋，因為佢哋真係有一個病情，只不過佢揾唔到即係私人嘅私家診所，佢需要睇病。咁嘅話，其實佢即係無可奈何要去揾急症室咧。呢啲係你可以話係濫用，但係都係佢有咁嘅病情需要嘅話咧，佢都唔知道自己咩病，咁可能佢求診咧呢啲都好合理嘅。但係問題就話即係如果你話長假期啦，或者係禮拜六日啦，呢啲時間咧，即係話如果你有其他一啲選擇咧，甚至私家醫院嘅話咧，即係如果一啲病人係即係覺得係去可以去到嘅。 而佢願意俾錢嘅，咁其實佢都可以有另外選擇。 嗯、 只不過就話你即係講緊家庭醫生啊，或者其他一啲服務，喺嗰個時間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就是、提供到服務俾其他人有個選擇咧？就一個疑問啦。咁同埋咧，就根據而家嗰個現行嘅醫管局嘅做法咧，當急症室嘅病人佢係做咗分流嘅話咧，佢就唔可以做退款嘅。咁、 嗯、 變咗啲病人咧，即係等得耐又俾咗錢。咁如果走咗又好似即係損失咗，咁可能佢又唯有繼續等，但又因為佢嗰個分流咧屬於次緊急嘅話咧，咁佢可能即係等好耐時間。 嗯， 呢、這個就個矛盾嘅地方。 OK， 好啊，唔該曬林志由，同你傾到呢度。林志由係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咁啊又請一位嘉賓講下點睇今次東區醫院呢個事件啦。有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委員，亦都係港島東嘅立法會議員梁希，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梁希，头先讲到今次呢个事件，你自己点睇？觉得有啲咩地方可能都要改一改咧？又 系，首先就系咧，我哋发觉大部分出现呢种情况咧，都系出现喺单独求诊人士嗰度嚟啊。咁、嗯、所以咧，事实上我哋系希望系可以设到一个特别嘅区域俾呢一啲单独求诊嘅人士啦。咁其实如果我哋睇翻之前喺 Covid 喺新冠嘅时候咧，已经是有設一個特別的區域俾一些新冠的病人去輪候呢個急症㗎。咁如果是單獨求診人士咧，即係冇人去照顧嘅話，係咪可以俾一個區域佢哋，亦都係可以俾多一啲嘅關顧佢哋咧？因為其實佢哋出事嘅機會係最大嘅。咁、所以呢一個係第一有一個特別嘅區域俾佢哋，同埋咧甚至係可以因為佢哋係一個人啦，咁或者係一啲長者啊，或者係某一啲特別需要嘅人士，係可以幫佢佩戴一啲 RF 手帶。咁咩係 RF 手帶咧？其實而家喺其他嘅醫院咧，已經有啲醫院聯合醫院啦，已經佢哋嘅急症室係用緊一個科技，係叫 RF 科技啦，就係俾嗰啲病人去著住件背心，跟住可以追蹤到佢嘅定位啊。咁就起碼如果呢一個病人又唔應機，又揾唔到人咧，就可以喺黃金時間之內啦，就係、是、可以救得到佢啦。咁、所以我相信好多其他嘅觀眾啊，亦都有咁嘅意見，都覺得話係咪應該有個追蹤嘅功能咧？我覺得呢一個係好嘅。咁、仲有一個好緊要啦，我相信大家都係覺得係有同感睇咧，似乎呢個急症室嗰個洗手間係要有呢個咁嘅 detector。咁點為之係有一個咁嘅感應器咧？因為你而家個警鐘真係冇用嘅，防色魔多過係防暈低嘅。你而家暈低咗，你點去掹嗰個咁嘅警號啫？分分鐘連色魔都係防唔到啊！因為佢淨係喺出面嗰度閃下閃下眼燈啊，亦都係冇啲咩其他嘅一啲特別係 connect 去邊一度啊。咁所以其實而家呢一個機制係有問題啦。之前嗰個地鐵站嗰度都已經係暈低咗，亦都係有人失救，咁到最後都係用呢啲 motion detector。咁其實而家好多辦公室啊，唔好講話呢個廁所啊，你唔喐嘅時候佢都會自動熄燈啦。咁所以呢個根本就唔係一啲好特別嘅一個科技。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啲洗手間入面，佢安裝呢一啲咁嘅感應器啦，會發呢啲警號嘅感應器咧，係醫院係應該係要參考噶啦。咁其實係啊， 頭先你講到嗰、那個即係長者啦，尤其是一啲獨自嚟求診嘅長者咧，有個獨立嘅區域啦，咁其實都可能要涉及多啲人手去看住佢哋，有冇實際咁嘅人手係去所謂照顧佢哋咧？會唔會有咁嘅人咧？ 係你講得好好啊！即係突然間話，最好增加人手啦，但係呢啲係根本冇可能一下子增加得到，遠水救唔到近火。咁所以其實而家講緊話係跟進輪候病人嗰啲工作，係咪需要醫護嚟去做咧？其實呢一啲咁嘅文職人員係可以唔使醫護嚟嘅喎，其實喺醫院裏面有部分嘅工作係唔需要係特別係有醫護好強嘅一啲相關嘅知識嘅人先至係可以做得到嘅喎，咁所以其實呢一啲工作係可以請一啲非醫護嚟去減輕我哋醫護嘅人手啦，所以我覺得呢方面係可以考慮嘅，就是、請一啲非醫護嚟去跟進一啲唔係要醫護知識專職。專業知識嘅一啲文職工作咯。 頭先講到有兩個方法，其中一個方法就係一啲即係追蹤住嗰個人嘅位置啦，或者定到位啦咁。另一個方法就係嗰個感應器，即係如果個廁所入邊有發生咩事，有嗰、那個即用緊嗰個人咧就唔尋常或者長時間唔喐，咁會唔會有個感應器響咧？咁都涉及一啲科技嘅咁。你覺得而家嘅醫院，即係頭先你講呢個技術上，似乎就應該唔係好難做到啦。但係喺現有嘅醫院系統嗰度，點解唔裝呢啲裝置咧？有冇了解過嗰個嘅原因？會話會唔會有呢一啲嘅實際困難喺度咧？又 其實好多時咧，我哋見到都係佢哋係要出現到一啲問題先至係會去upgrade 或者 improve 佢哋嗰啲咁嘅設施啦。咁、我覺得最主要就係佢哋未遇到問題啦。咁往往通常你都知道我哋好多時 行政部門都係咁噶，出現問題先至係會去作出一個改變。咁所以其實喺呢啲咁嘅情況底下，係咪其他嘅公營嘅機構嘅呢啲殘次，我哋都係要去考慮一下安裝呢個設施呢？因為其實最高風險始終都係殘次啊嘛。咁其他嗰啲洗手間好多人出出入入，大概都會知咩事，但係殘次嗰個風險係最高咯。咁所以其實主要都係我覺得係因為佢哋之前係未有碰到呢個咁嘅問題，所以就冇去考慮。 嗱，講下醫管局嗰個回覆啦，佢有講到現時嘅做法會係點嘅？如果職員咧廣播就呼叫病人咧係未獲回應，就會按程序再次廣播。咁如果首次呼叫一啲高風險嘅病人冇回應咧，職員就會喺等候區嗰度揾啦，或者係致電病人嘅。你覺得呢一個嘅機制首先有冇問題咧？或者因為今次咧嗰個事主就係涉及一個次緊急類別嘅，就唔知係咪應該就可能未必係一個高風險嘅病人啦等等咁。你覺得有冇啲咩需要改進嘅地方咧？針對呢一個？而家做緊啲地方， 係你睇呢個非常之好，因為而家好多嗰啲醫生即係喺個急症室嗰度啊，佢哋嘅意思就係話咧，喂，好多病人都係會等等下走噶啦，而家講緊話等咁耐，但係點為之耐咧？同埋點為之好多病人會走到咧？嗱，今次呢一個病人究竟係等咗12个钟头，定係等咗1个钟头咧？嚴格嚟講，係等咗1个钟头，因為佢係等完12个钟头之後，就有醫生同佢做一個body check， 咁跟住過咗1个钟头松啲咧，就已經叫佢個名啦。咁按道理冇人係會等完12个钟头，有醫生去見完你，跟住就唔等埋落去噶嘛。咁所以其實係呢一個佢呢一個咁樣嘅懷疑係唔成立嘅。咁所以應該要統一去做嘅就係首先就喺度 call 完名，跟住就打電話，而唔係就咁覺得佢哋係會自己走咗。好啦，人手嘅問題點去解決呢？其實講真，而家我哋嗰啲餐廳去叫酒都會有一啲咁嘅電話機打俾你啦，都唔會有一個 staff 打俾你㗎啦。咁如果到時佢係有啲電話機打俾呢啲咁嘅病人嘅話，佢可以按12或者係3嚟去回應究竟自己係有咩意向呢？嗱，咁樣講法，如果佢接咗個電話，都已經係代表佢其實係清醒嘅喎。跟連續接幾次，可能都係一個訊息嚟㗎啦，係咪先？咁好啦，如果唔接嘅時候，就要打俾佢嘅家人啦。咁所以其實咧，我覺得去 install 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呢個系統啊，根本上係唔貴，所以我覺得急症室係應該考慮嘅。 不關鍵係，如果嗰個人根本唔係高風險嘅病人，根本係呼叫咗冇回應之後，其實職員係未必會揾我。睇落個回覆可能係咁添，即係都唔存在你頭先講嘅下一步啦，即係咪再打電話啊？係 啊，所以就應該係要有下一步。我覺得無論如何都要有下一步。如果佢係話人手唔夠嘅時候，你咪用電腦系統咯，咁啊完全係唔需要擔心頭先講嘅問題咯。 Okay. 甚至所講嘅就係話呢一啲打電話嘅職員就唔使係醫護嚟噶嘛，亦都係相對容易請啦。 整體你點睇近日嗰個急症室話即係等候時間都比較長嗰個情況，有冇留意啊？你 有嘅，其實咧就係、是尤其係喺長假之後係會特別長嘅。咁所以咧我同嗰啲街坊去傾，點解通常你哋會即係長假然之後走去排隊啊？佢話因為假期嘅時候冇嗰啲咁嘅醫務所開啊嘛，咁樣樣。嗱，呢個事實係好多都唔開，但係有部分政府嘅嗰啲診所係會開，但係佢哋發覺唔掌握。咁所以其實每一次長假之前咧，甚至係當中咧我覺得相關部門都要同嗰啲街坊咧尤其嗰啲基層啊，就要去宣傳下邊一啲診所係會喺假期嘅時候開嘅，因為我哋見到有啲診所係又唔係好多人嘅喎，咁但係全部谷曬去假期之後先至去排，所以呢一啲問題咧，我覺得都係要處理嘅。 OK， 好啊，唔該曬梁希，同你傾到呢度。梁希是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委员，亦都是港岛东的立法会议员，讲到今次在东区医院发生的这个的情况，就是有是在急症室的一名长期病的女士呢，就是被发现在厕所那里是不省人事，其后是不治的。继续听大家的电话，有王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王先 生。是有三点的。 嗯。 第一点是回应回梁希。咁第一就係嗰個人咧，佢係等咗12个钟头，就唔係等咗1个钟头。 佢意思係等完12个钟头之後，跟住咧就係做一個檢查， 所以 這個 數咧係講緊係計12个钟头，再加1个钟头，分鐘13、14个钟头咧。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回應翻頭先另外一個嘉賓話關嗰個收入診金之後，啲人咧諗住即係蝕底咁要等。咁呢個可以兩個方式處理嘅。第一就係診咗症之後先至收診金。第二就是如果他交到診金之後等了一個合理的時間，譬如說2、3个钟头，那他說如果我不等了，那可以退款，那這是第二點。第三點就是如果根本去解決這個急症室，即誤用急症室或者濫用急症室這個的情況，再加上急症室即長期都要等，即是好幾個鐘， 根本的解決呢就是需要是增加普通科門診的夜診服務、 嗯 啊、這個才可以根本的解決，就不是說你那些什麼咩唱達洗手間，你加裝啲咩咩 I T 咩咩智能、 嗯、 啊，即係 call 即係呢啲半沒倒置啊，呢啲啊完全唔係方法嚟噶、 嗯、 啊。咁如果你喺醫護界嘅，就應該去考慮啊點樣樣可以去增加啊普通科門診嘅夜診服務， 即係做一個分流一啲可能次緊急。 分流啊，呢、嗯這個唔係講緊分流，係講緊因為呢個嘅情況咧，係講緊係即係至少都十年嘅啦。即係你呢個急症室即係長期即係等，咁然之後出事嚇呢啲情況，咁係一個根本一個長期遇到嘅問題嚟嘅。咁你要去解決呢個，咪就正正就係因為一般市民嚟講，佢喺夜晚要去求醫嘅時候咧，佢冇門路啊嘛。 嗯。 咁唔係個個可以即係醒得垃圾噶嘛？你醒得垃圾都出事啦，係咪？ 哦。 咁所以就係要開普通科嘅即係夜診嘅服務。 OK， 好啊，唔该晒黄生，同你倾到呢度啊。佢就讲到话急症室嗰、那个多人用啦，或者轮得长嘅时间啦。其中一个咧，佢嘅建议就系开普通科门诊嘅夜诊。你自己点睇咧？一八七二三一，就住今次呢个嘅事件咧，有病人就去到急症室求诊咁啊，等咗成即系由佢嚟睇，去到真系后屘被发现咧不治，其实当中有成即系十几个钟嘅咁啊，亦都系曾经喺啲过程中咧，医护人员嚟呼叫佢啦，亦都系冇回应啦。咁當中一啲程序上面係咪有啲嘢可以改善，係防止類似嘅事件再發生呢？一八七二三一一，轉頭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港岛部分地区凌晨发生电压骤降，引致停电，并导致多宗混 lift 同埋火警钟鸣响嘅事故。港灯发言人表示，供电系统喺今日零时四十九分发生故障，导致港岛多处地区出现电力中断。经紧急处理后，已经喺凌晨一点三十七分全面恢复正常。港燈正調查事故原因，對事件引起不便深感抱歉。發言人提醒客戶，在故障期間引致的電壓驟降會影響部分對電力較為敏感的電力設備，例如電腦、升降機和冷氣系統等。在電壓恢復正常之後，需要由負責有關設施的電力工程人員重新啟動，以恢復受影響設施的電力供應。运输署话，早前在港岛区受到电力供应影响导致失灵的交通灯已经大致回复正常运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继续在伦敦的访问行程，在当地时间昨日出席香港工商协会的午餐会，并致辞分享香港的机遇，认为香港和英国在金融服务领域可以更紧密合作。许正宇亦都向英国独立智库亚洲之家介绍香港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发展，形容香港已经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市场。去年香港发行的绿色和可持续债务总额达到805亿美元，较2021年增加了超过四成。另外，许正宇亦都会见英国多名官员，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国务大臣庄敦文、外交、联邦及发展事务国务大臣印太地区卓雅敏，以及财政部经济秘书纪安俊。在各个双边会议中，双方就共同关注的事项交换意见，期间亦都礼节性拜会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中大團隊研發的手術機械人技術，去年在威爾斯醫院臨床應用，至今已經處理超過30宗手術，團隊說效果良好。剛結束在港考察行程的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曾經到訪由政府資助成立的醫療機械人創新技術中心。中心方面引述夏寶龍表示，若果手術機械人價錢可以降低，能夠讓更多病人受惠，希望盡快可以推廣到大灣區以至全國應用。

感覺咧，或者你都要話俾醫護人員聽啦。咁同埋希望醫護人員咧就特別留意翻，如果係一啲有高風險、有長期病患嘅市民啦，嚇。咁我哋知道而家係流感啊，或者係新冠啊，都其實好活躍，甚至乎其他傷風病毒咧，如果係一個多長期病患嘅人嘅身體上面咧，就都會好似有啲叫骨泡啊。骨牌效應咁樣咧，咁佢就即係會引發可能肺炎好嚴重啦，咁另外影響個心血管嘅功能啦，或者個腎嘅功能啦，或者會入血啊咁樣，咁可以其實係初期就好輕微，咁幾個鐘內咧，咁佢可以急劇惡化咁樣嘅，咁佢會缺氧啊，或者中風啊、心臟病啊咁，咁所以即係我哋話初期嘅病徵咧，就即係有時可以好快惡化呢樣嘢咧。咁如果我哋用一啲表徵，譬如係含氧量或者係即係身邊有多個家人睇住去啊，去呼吸急咗啊，或者傾唔到偈啊，咁呢啲咁嘅徵象睇下可唔可以盡快可以揾到嗰個惡化嗰情況咯。 另外一個就想問一下林永和醫生嘅都，就係衞生防護中心都提醒嘅話，即係本地嘅監察數據睇到咧，就話2019冠狀病毒活躍嘅程度就上升啦，亦都講到話4月2日至到4月8日呢一個星期咧嘅陽性個案啦，或者無論嗰啲喺即係普通科門診啊、私家診所監測到嘅等等嘅數字，都話睇到比之前一個星期係呈上升嘅趨勢嘅。你自己嘅觀察係點，或者有冇留意到求診咧？情況 我諗係由四月八號啦，頭先講到，如果四月八號之後到而家咧，一定再差唔多雙倍咁滯嚇，因為我哋社區好多醫生都話每日都睇好多新冠嘅個案，咁同流感即係叮噹碼頭啦，可以咁講，咁就即係好多雖然係輕症啦，我哋話唔使入醫院啊咁樣，咁但係就都會發高燒啊，或者有啲基礎疾病啊，譬如個血壓啊、心跳會快好多，咁有60歲以上嘅我哋會開抗病毒藥啊，咁盡快希望減低佢嗰個惡化嘅風險啦嚇，咁我睇到就八成咧都係一啲可能係你話未打齊針啊，或者打針或者確診咧係超過半年嘅市民咯嚇，咁佢哋嗰個風險高啲，咁我哋都變咗睇翻啦嗱，其實你睇急症室開始而家話有啲8个钟啊咁樣等，即係開始其實有。嚟緊陸陸續續呢幾個禮拜咧，我相信都會持續呢個情況嘅。咁所以如果市民係即係有唔舒服嘅，可以初期唔係話太嚴重咧，就睇咗社區嘅政府啊、私家醫生啊先。咁如果係即係我哋再篩選啦，如果係有啲情況我哋都唔放心嘅，我哋先至去轉介去急症室。咁可能就大家嗰個運用嘅資源會好啲咯。 Okay. 你頭先形容都話即係好多人求診都係新冠同流感嘅叮噹碼頭咁，多成點樣咧？每日嚟？同埋兒童同埋成人嗰個比例又點樣啦？嚴重程度方面又點樣咧？ 其實如果新冠咧，就都係以長者同埋成年人多過12岁以下嘅。咁不過有啲都係一家人咧，咁就即係會即係連帶到啦嚇。咁反而咧流感咧就小朋友多啦。流感咧就過往都係即係12岁以下咧就傳染，就唔知點解咧特別流感喺嗰個群組咧特別多嘅，同埋即係都有啲重症。咁其中一個解釋就我哋今年都睇翻嗰個流感疫苗接種率咧喺小朋友嗰度係即係真係好唔理想嘅，咁所以佢哋冇打個針，又有啲譬如話3岁以下根本上係未接觸過呢個流感嘅，未即係喺新冠時代裡面，咁所以佢哋嗰個即係染到之後咧，又或者重症機會高啲啦，同埋嗰個傳播力亦都高啲嘅，咁所以我哋都係即係諗咧，流感可能我哋話爆發都有12个礼拜咁長嘅過往，咁其實如果而家你未打流感針係高危類別咧，咁其實你盡快打咗都要2个礼拜先有效都好咧，咁其實而家當機立斷做呢樣嘢咧都會有幫助。咁至於新冠咧就都睇翻，因為係超過6个月即係以上啦。如果上一針，咁如果你係聽日開始，我哋高危群組咧其實都仲可以繼續接種咧。咁其實都希望大家留意翻嘅情況去接種翻疫苗啦。 OK， 好啊，唔該曬林永和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係家庭醫生林永和啊，講到有關於東區醫院呢個情況啦，亦都講到新冠、流感等等佢嘅觀察嘅。1872311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另外有李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請講。 所以咧，我就想講一講咧，嗰啲老人家咧，確實係有陣時咧去廁所嗰個問題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嗰陣咧，嗱，我就有朋友咧就親眼咧就跌親，咁個醫院嗰啲病房嗰啲護士咧就 千叮萬囑同佢講，你以後去任何廁所咧，你都唔好閂門。 嗯， 即係佢係跌親咗咧，暈低咗喺度，咁佢鎖咗門啊嘛，咁樣咧個姑娘護士話咧，你鎖咗門咧，我要嘥時間走去破門，破門影響嗰個搶救咁樣咧，就對你係唔好嘅，咁吩咐佢以後，但係咧就會俾人哋鬧啦，喺公共廁所嗰度。就會有啲市民咧就話：，誒廁路賣路啊咁講，去廁所又唔鎖門咁講。另外我又見到咧有個老人家咧係真係鎖咗門咧，佢喺裏頭慣低咗，就後腦着地喎，後腦着地兩個鐘頭咧去咗 ICU 咁就去咗啦，咁就過咗身啦咁樣咧。即係所以啲如果長者嘅話去公共廁所嗰度咧。即係真係千祈咧，就唔好鎖門。就算我自己嘅，我聽到呢啲嘢啦，睇到呢啲嘢咧，我都係唔鎖門嘅。我而家去公共廁所，我都唔鎖門嘅。我寧願俾人哋鬧咧，遲老賣老啊，唔鎖門啊。 好，唔該曬李先生，同你傾到呢度啊。而家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周偉業。 有一位前辈曾经认为我的主持风格是提问比讲嘢多。这个描述没什么褒贬的，但是就令我想为什么呢？我在想，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是我的好奇心。我好奇其他人的事多于自己的事，我好奇知道更多人的经验而多于自己的，所以我喜欢提问。关于提问，一本对我影响至深的书是美国作者法兰克塞斯洛的著作《精准提问的力量》。 在书面，塞斯洛以作为记者的真实对话来解说提问的技巧，并且列出十一种提问的类别。举例说，找出问题核心的诊断型提问，看见大局的策略型提问，着重情感分享的同理型提问，破冰的搭桥型提问，向对方责问且揭发真相的冲突型提问，令对方有滋味的有趣型提问等等。 每一个提问的类别都有一个相应的要点，例如作者从经验出发整理了同理型提问的要点。 一，切身处地真心关切对方在想什么，面对什么。第二，给予空间，从比较大的问题开始，让对方侃侃而谈。三，言外之音，留意对方的语调、情绪、肢体动作、面部表情，了解这些细节如何反映他们的内心。四，适当的距离，在展现同理和好奇的同时，仍要保持客观的距离，切勿妄下判断。 技巧可以教，可以学，可以训练，但同理心就是从心而发的一种真实，伪装不到。而这个也是同理型提问最难拿捏的原因。我们不单单要有提问的技巧，更加要懂得观人于微，而且要一颗真诚关心他人的同理心。话说回来，真诚地想了解对方、认识对方，不是一种提问者的心法，更应该是我们同人相处的基本。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精准提问的力量》，成功的人用提问解决问题，作者法兰克·塞斯诺，由三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咁啊，想同大家讲下咧，垃圾征费就预今年年底实施，咁而家都有一啲即系垃圾征费嘅同事，因为好多嘅家居垃圾咧，其实都有唔少系嚟厨余啊，咁啊，厨余究竟喺个配套上点样处理？尤其是喺垃圾征费之后，呢一啲厨余都可能变成垃圾嘅时候，究竟有冇啲方法可以系回收到嘅咧？咁嗱，而家咧，譬如政府嘅文件都提到就话系打算扩建啦，大埔污水处理厂嘅一啲设施啦，分阶段扩大每日嘅处理量，由首阶段每日大约300公吨去到最终阶段大约500公吨等等嘅呢啲咁嘅措施做紧啦。咁仲有啲叫有机资源回收中心嘅咁，其中 OPAR 三就系呢个有机资源回收中心嘅第三期。咁就根據文件所講咧，原本諗住喺元朗石崗呢個選址咧，就話唔適合發展呢個有機資源中心。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咁就話其他嘅一啲技術咧，反而係更加具成本效益啊，佔地更加少啊咁。嗱，呢一個情況會唔會都有機會影響到一啲嘅廚餘回收嘅配套咧？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綠領行動總幹事何漢威，早晨。 早，你好。 早晨，何漢威。頭先講到政府喺文件嗰度提到啦，原本諗住喺元朗石崗咧就起一個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三期嘅咁，咁但係就話可行性研究結果就顯示嗰個地方咧個選址啊唔適合發展廚餘廠，呢個會唔會削弱咗整體香港去處理一啲廚餘嘅能力嘅，少咗呢個廠或者而家暫時話唔適合發展第三期呢一個選址？ 會嘅，其實因為本身咧，其實之前嗰、那個。政府嗰個大綱咧都講得好清楚，其實咧佢會有一期、二期、三期，甚至乎有講過有第四期、第五期嘅咁樣。咁但係其實呢一個咧對於香港嗰個廚餘處理咧係即係都有關，即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嘅設施嚟嘅。咁再加上未來就係啱啱都所講啦，垃圾收費啦。咁其實我哋香港人咧有好多有成大概即係三四成嘅垃圾咧都係屬於廚餘嚟嘅。咁其實咧，如果你冇咗一啲咁嘅設施咧，咁其實市民用日後咧，其實正確嘅一個嘅策略或者政策咧，應該係要協助到市民咧，係將啲廚餘去分類。其實好多地方啊，無論即係外國啊，以至到可能喺譬如台灣啊、韓國啊，都做緊呢個廚餘一定要去分類。咁但係如果香港係冇咗呢啲設施咧，咁即係代表政府就算想行呢個政策，都冇呢一個嘅出路去做到咁樣咯。 嗯嗯。但問題係如果唔用一個廚餘廠，係咪都有其他方法去處理啲廚餘咧？例如文件提到話廚餘預處理，或者一種叫做廚餘污泥共染氧消化嘅技術，佢就話係即係去處理廚餘咧，更加具成本效益同埋佔地較少嘅咁。點樣比較呢？呢個技術同埋廚餘廠咧， 其實咧所有嗰啲有機廢物啦，無論係食物啊，或者係即係其他一啲嘅，譬如排泄物啊等等嘅，呢啲嘢咧，其實咧細菌都可以去將佢消化咗嘅，因為就唔係塑膠咁樣啦。咁其實咧，你無論用廚餘廠，其實都係一個厭氧嘅一個嘅叫做即係厭氧嘅方法啦。咁其實而家去到污水廠去用呢一個方法，其實都係大同小異嘅，都係用一個厭氧技術，然之後咧就令細菌去將佢消化，然之後咧將佢變成一啲嘅沼氣咁樣。咁其實喺即係外國咧，我諗呢個方法咧，我睇過一啲文獻咧，都係即係可行嘅，係做得到嘅。咁但係咧，我睇到一啲嘅即係中間一啲端倪嘅問題就係咧，其實咧一般嗰啲廚餘廠，即係我哋所謂 OPAC 啦，或者小豪灣，大家都聽過啦。咁其實咧，佢個廚餘嗰個處理率、嗰、那個處理嗰個縮減咧，其實一般嚟講咧，都達到八成或以上咁多嘅，即係你可以減少咗八成嘅一啲嘅物質嘅嗰啲廚餘會縮減咗嘅。咁但係我亦都睇過啲嘅文獻咧，就係講關於呢個共染氧啦，即係埋污水嗰度咧，其實咧佢只可以減少50% 嘅一個嘅 volume 嘅啫，嗰、那個容量咁樣。咁所以我哋其實咧，如果從一個減少個廢物啊，嗰、那個角度嚟睇咧，我如果係嗰個文獻咁樣講，咁我就可能見到佢咧，其實就減少嗰、那個即係嗰個廚餘嗰個量咧，最終冇咁多。咁然之後佢會攞去邊咧？我自己睇到一啲嘅即係古怪的地方，佢會唔因為香港而家都可能都聽過污佢有個燒咗啲污泥嘅咁樣。咁其實咧，即係會唔會佢？因為佢有個焚化爐啊嘛，嗰度都係燒曬啲污泥嘅咁樣，嗰啲廚餘咁你做完呢個共染氧咪就攞去燒咗佢咯。其實就唔怕啦，咁即係我減得多減得少，我已經唔緊，總言之叫做攞過去做過下啲嘢咁樣，咁啊少少廚嚟咗，咁跟住咧就去攞去焚化，咁佢燒多我都唔怕咁樣。 O.K. 但係因為政府講話佢呢一個叫共染氧，即係或者頭先講話污水處理廠嘅一個設施處理啦，就話更加具成本效益嘅比起廚餘廠。但係聽你咁講，係咪未必係咧？所謂成本效益，你嘅睇法係點咧？ 佢真係即係我又好難去完全去估計啦咁樣。咁但係我自己覺得佢如果從成本效益，因為佢唔係一個廠咯，因為佢嗰、那個即係污水處理廠，無論佢之前有講過，而家喺大埔污水處理廠或者未來喺沙田污水處理廠，咁其實佢個廠已經喺度啦。佢可能只係加一啲嘅設施啊，額外嘅設施啊， okay. 或者收集翻啲沼氣啊等等嘅設施，咁佢咪叫做快啲咯。咁、但係我覺得就唔係，即係如果從一個即係負責任嘅去處理翻香港嘅廢物問題咧，咁、樣，咁我覺得就唔係淨係單從成本效益去處理嘅咁、樣。 呢、這個OPAC 或者頭先講嘅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三期咧，就原本話係處理到300公噸嘅廚餘啦，咁亦都原本話係最快今年動工嘅2026年用嘅咁。而家無論喺大埔嘅污水處理廠嗰個擴建嘅設施啦，或者加埋沙田啦，係咪可以係覆蓋到或者代替到呢個第三期嘅處理廚餘嗰個量咧？ 根據翻佢哋嘅文件啦，咁佢就話會逐漸上升，去到300噸，甚至乎去到500噸嘅咁樣。咁如果係咁講咧，咁其實咧第三期嗰個咧，佢原先都係諗住300噸咧。咁其實如果照數字嚟講咧，係 OK 嘅。不過我都想講翻咧，其實原先佢有一份嘅廚餘嗰個藍圖咧，喺早若干年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規劃到咧喺2021年咧第三期咧已經要成立嘅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好可惜咧，而家第二期咧其實都仲係處理當中，預期2024年先至可以實施。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而家本來佢個藍圖諗住已經2018-19咧有第二期。2020-21年咧已經有第三期，咁而家咧所有嘢都延後咗好多，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咧，就算佢呢個嘅大埔嗰個供厭氧嗰個設施咧，就算佢話佢將來可以提升啦，我唔知道佢有冇個時間表啦，佢冇清晰交代啦。 OK， 咁但係咧佢之前其實亦都有所講過咧，其實佢希望咧係去到可以總共香港個處理量咧係有1500噸嘅，咁但係暫時咁樣嘅計數咧，其實咧就仲未見到佢賣到嗰條單， okay. 就係話可以處理到1500噸嘅廚餘。 好，唔該曬何漢威，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何漢威咧係綠領行動總幹事。講外面天氣情況，28度，相對濕度79%，仲有個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11:09。